今日同大家讲个故仔就叫鬼屋。村里面的鬼故事就很多，其中最吓人的一个故事就发生在一间屋入边。呢间屋咧，我哋又叫佢做鬼屋。喺村西面有间年久失修嘅瓦顶屋。讲起呢间屋，都好有年头噶啦，连村里面嘅老人都唔知佢几时起嘅，系咩人起嘅，只知道呢间屋入以前系一个孤寡老人住嘅。老人死咗之后咧，由于佢冇亲人嘅，所以啊呢间屋就荒废咗啦。自从老人死咗之后咧，呢间屋就开始闹鬼啦。每到日落西山嘅时候，只要经过间屋边间，就会听到凄惨嘅喊声，仲会经常见到鬼火，真系会吓到你心惊惊嘅。村里边曾经有个放羊嘅老人咧，就见过老屋烟囱咧就冒起一啲浓烟喎，佢就觉得奇怪啦，就揾咗一个神婆嚟睇下。阿神婆睇咗之后咧，就系话呢间屋里边嘅鬼魂喺度煮饭，呢啲冒出嚟嘅系鬼烟。啲村民听到之后咧，以后都唔敢过去啦，连经过都唔敢。有一年一个春天嘅晚上咧，村里面啲细路哥喺度玩捉迷藏喎，扮捉人嗰个咧，唔小心就落到鬼屋附近。嗰阵时咧已经系夜晚啦，月亮都升咗上嚟，惨白嘅雨色咧影射喺嗰间屋里边，树嘅倒影咧就影射喺间旧屋里边，有啲似鬼爪嘅形状。个细路有听啲村民讲过呢度闹鬼嘅，就十分之惊啦，就想离开呢度。但系呢阵时咧，佢就见到鬼屋里边有人喺度走动，佢突然之间就兴奋起嚟，就估呢度应该匿埋咗个小朋友，呢次我一定捉到佢。谂到呢度咧，佢又唔惊啦，就借住雨色行入去鬼屋里边。就等佢行到去鬼屋入边之后，就听到里边热闹非凡，谈笑风生，有般野声啊，有打叫声啊，仲有闹细路嘅声音。但系咧就见唔到人喎。呢阵时佢先知道惊，知道自己撞鬼啦，就乜都唔谂，飞咁样跑出间屋啦。但系让人觉得邪门嘅系，佢越跑咧，就觉得有人喺后边拉住佢啦。佢跑都跑唔喐，咁个情况咧，佢十分之惊喎，心谂呢次死啦，俾鬼捉住咗啦。就喺佢觉得死紧嘅时候咧，鬼屋出面咧，佢啲朋友仔就喺度叫紧佢啦。顿时惊鬼屋里边乜嘢声都冇晒，又冇人扯住佢件衫啦。于是佢鸡咁脚就走出惊鬼屋，翻到啲朋友身边啦。后面先知道佢一个小朋友见到佢走咗入鬼屋里边，就即刻叫晒全部人过嚟叫佢个名。可能人嘅声音太多啦，吓走晒入边啲鬼，咁先至可以救佢一命。